生活、工作、感情、家庭，大大小小的疑难问题，请听您的声音，关心您的心情，平衡身心的休息原地。欢迎收听《职场比你便利贴》，您最贴心的生活小笔记。大家好，我是心理师博瑶，欢迎收听今天的《职场比你便利贴》。哎，不知道大家小时候有没有写过，一篇作文，我的梦想是什么？现在回想起来，这篇作文其实难度还蛮高的。这让我想起，小时候我们是不是应该都有看过一部非常脍炙人口的一个卡通《哆啦 A 梦》？哆啦 A 梦呢，它主要是在讲一个平凡的小学生大雄，还有他的一个非常好的好朋友机器猫哆啦 A 梦。那他是一个小学生，常常在学校呢，可能因为考试啊，或者跟朋友相处，生活可能也会出现一些小烦恼。这个时候呢，他的好朋友哆啦 A 梦就会从他的一个百宝口袋，他的肚子的一个百宝口袋，那个口袋呢是无限大的，他只要手一伸进去就可以拿出一个道具。那个道具呢，会根据大雄他遇到的不同的难关，然后出现一个神奇的，比方说会有任意门啊，那可以通往世界各地。或者是会有一个竹蜻蜓可以让我们在天上飞，或者呢有一个很有名的道具叫做记忆吐司，只要吃了这个吐司呢，哇，你看过的所有的一些书啊等等，你就会记在脑袋里面，就可以让大雄考100分。回到我们一开始讲的，那我们小时候有梦想吗？还记得以前我小时候梦想就是，我其实蛮想要有一个像小叮当、像哆啦 A 梦这样的一个好朋友。他不仅呢可以陪我长大，同时呢他也可以拿出好多好多的道具来陪我度过很多的难关。这个难关呢也跟我们今天想要聊聊的一个职场的现象有关系哦。今天呢我们来看一个阿明的故事。阿明呢他是一个公司很资深的一个干部，平常呢阿明他能力很好，那其过往的学历也非常的高，所以呢他工作上非常负责。几乎呢所有的事情他都会自己来做，包括公司的案子啊，那隶属的员工的业务，还有他自己的产品等等的。那因为阿明他是中高阶的主管，所以他本身的责任也非常的重，加上阿明的个性非常的谨慎，所以呢就算下班之后，阿明也常常在想，我这个礼拜甚至这一整个月的工作该怎么办来处理。除了本身是好职员呢，阿明他也是一个很孝顺的小孩，他对于双亲还有对于自己的妻子，还有对他自己的小孩，也都是非常非常照顾的。最近呢，阿明因为爸妈的身体出了一些问题，还有他在工作的业务量上面有增加，所以呢，阿明开始压力越来越大，渐渐的他开始出现了失眠、忧郁的状况。同事们知道阿明的状况之后呢，都很愿意帮忙他，要他好好的休息。可是呢，阿明就算是排休、排假，或者是遇到假日，他还是没有办法很自在的放松，他的脑袋还是会不断的去想说，怎么办才好，该怎么办才好。这个时候阿明的妻子在旁边非常的担心，可是也不知道该怎么帮忙他。偏偏阿明又看到妻子的担心，更加的愧疚了，想说，我一个大男人为什么没有把所有的事情承担下来，也因此反而让阿明越来越多压力，焦虑跟失眠也越来越严重。不知道大家听了这个故事之后有什么样的一个想法？这个故事听完也让我想到我小时候有一个事件，我就把它称为没有考100分的事件好了。还记得那个大概是在我国小二年级的时候吧。小时候也不知道为什么成绩还不错，所以呢每次考试都是班上的可能是第一名或第二名。当时呢其实他那个考试科目并不会太难，所以就会很期待自己每次都可以考满分。小时候呢就是我们那个时候称之为月考嘛，月考考完的时候老师下课就开始改考卷。很有趣哦，就我们班上的同学就会全部围在老师的旁边，然后去看老师每个人的考卷，那看看谁哇100分，就会有人在旁边惊呼一下，那或者是95分，那就会觉得哇有点可惜等等的。 轮到我的考卷的时候呢，我那时候就在旁边看看老师这样打勾打勾打勾打勾，哦，心里面就开始那个有点安心，每打一个勾就安心了一下，直到最后老师好像看到了一个小小的错字，然后就把它圈起来，哇，然后我当下内心就觉得有点难过，最后呢那张考卷我只拿了98分。结果隔了一节课的下一堂课之后，我就在我自己的位置上面，然后就小时候外套嘛，就把外套就是缠在桌上，那把整个人的脸趴在桌子上面，我就竟然开始大哭。那个时候我身边的好朋友、同学就想说：“哎，那个博瑶怎么了啊？怎么好像没有发生什么事啊？怎么开始在那边哭？”然后老师问我，我也不讲；同学问我，我也不讲。那其实呢，只有我知道答案。当时呢，我的内心其实只有一个想法，叫做：“我怎么可以犯错？我怎么没有拿到100分呢？”回到阿敏的故事，还有我的这个童年的经验，我就会去思考，好像在我们从小的时候，可能从我们国小，然后甚至幼稚园的时候，我们好像蛮常被鼓励要去追求100分这个标准，或者它是一个准则。那小时候呢，最清楚的一个准则，爸妈会教我们怎么什么是对的，什么是你做得好的，你是棒的，你是有价值的。这个准则呢，最直接的就是考试的成绩，所以我们都会去回想到，哎，那爸妈可能就跟我们讲啊，你要好好读书，要好好的用功，考试要考得好。现在的时代又更厉害了，英文可能要顾好，或者是才艺也要学好，可能我们同时被赋予好多好多。想要追求100分这个东西，现在回想起来，它好像反而像一种童话故事里面的魔咒诶，似乎就是我要在这个咒语里面达到那个标准，我才可以得到幸福，我才可以得到一个好的结果。随着这样子，这个100分魔咒的准则，我们开始长大了。长着长着，诶，可能从国小，那国中，那到高中之后。我们会有一个社会的一个标准，告诉我们哪一间学校是好的，那哪一间学校是我们做得很不错。接着呢，神奇的事开始发生了，除了学校之外，除了考试这个100分的魔咒，哇，更多的咒语出现哦。我们可能会开始被下一个，哎，我要找一个好伴侣的魔咒。我们会开始发现，随着年纪的增长，身边的咒语好像变多了。好像社会会有一个地球上会有个很大的看不见的魔女，不断的告诉我们，开始对我们施咒那样。哎，你现在这个阶段啊，你要考上台大，你要出国，你要有好的经历，你要有好的一个品德等等的，就开始一件件事情这样子来告诉我们，你现在要追求的100分是什么？我们会发现这一百分后面还伴随着一些身份。像是一个乖的小孩，乖的学生，那接下来就是一个体贴的好的男朋友、女朋友。出了社会呢，就会是要变成一个好的职员。接下来可能是一个好的爸爸哦。小时候的是一个乖儿子，长大之后的乖儿子又不一样了。可能这个乖儿子是要能够孝敬父母亲的，不管在金钱上，在关心上，我们从一个受照顾的角度变成一个付出的角度。回头来看。这么多的一个价值，那甚至它是一个咒语，就变得好复杂。它会不断的去鼓励我们，要做到好多好多的100分，但是这100分却越来越模糊。或许小时候考试，我们可以知道，有一张纸上面有明确的一个题目，然后来告诉我们你这个是对的，是错的。可是回到我们现实生活当中。不管是妻子，不管是伴侣，不管是职员，其实这个100分的准则变得好立体。它可能会是一个贴心的小举动，它可能会是一个态度，它可能会是一个能力的展现，比方说语言的展现等等，甚至连语言的口音都可能会成为一个100分的准则。我们在这么多的一个咒语底下。久了，其实是非常疲累的一件事。我们很容易的会去想说，常常忙啊忙啊，忙到后来，到底我在忙什么？到底 我在追求的是一个什么样的生活跟人生？直到可能身体会出现一些警讯，比方说生病啊、感冒啊，或者随着我们的一个照镜子的时候，看到头发的变白了耶，或者是可能腰啊各个地方啊，就是出现了酸痛，然后我们可能就去针灸，我们会回头，好不容易有空间去想，我到底怎么了？我做得好吗？我现在这个阶段究竟经历了什么？在阿敏的身上，我们看到了阿敏，他其实非常的尽责，他做到了许多身份的责任。可是阿敏也在思考，那个100分到底是什么？那在这边呢，分享一个心理学的一个专有词，叫做防御性悲观。悲观我们知道嘛？那防御性悲观是什么呢？悲观呢，它简单来说，对我们来说，它可能是一个态度，好像我什么事都会往负面的、往不好的地方想，往不好的地方想的时候，可能我们就会想要放弃，就会无助，就会担心，就有很多的情绪嘛。这个时候呢，其实悲观它分得蛮细的，除了我们刚刚提到的防御性悲观，还有一个叫做消极性的悲观。那这两者有什么不一样呢？简单来说，两者都是一个负面的一个思想跟态度，最大的差异在于有没有行为的产生。像是消极性的悲观，可能就是天哪，我后天要考试了，可是我可能就是不会读书啊，我可能就是我就是烂啊，对，我就是一个没用的人，或者对我就是一个的巴拉巴拉，我们可能有很多帮自己泄气的一个用词。时间到了，我们就会去接受这件事，就是对啊，你看吧，如我所说的，我就是一个没有能力或者是没办法把事情做好的人。反过来，我们看防卫性的悲观呢，可能会我好担心我考不好，所以我可能就会去做一些防止这件事情发生的行为等等的，比方说看书，比方说练习题目，比方说看搞苦题，比方说就是多练习，然后念英文或者口说等等的。我们可能会在为了担心那个最不想要的状况发生之前，做了一些防范的措施，或者像是有一个业务的大案子，我们可能担心业务谈不成，所以我们就会去多做一些资料的收集，做一些准备，把这个案子做好。其实呢，在心理学上呢，这个防线的悲观它未必不是一件坏事情，相反的，防线的悲观呢，我们甚至可以把它看成是黑暗中的积极，我们在一个负面的思想或状态底下，会不断的为了担心最害怕的事情发生，所以我们会做了许多的一个行为，我们会去加强自己的能力，或者是很多的准备，把它做好。某方面来说呢，它是一个积极的态度，那这个积极的态度呢，大部分都可以去防止最担心的事情出现。所以呢，其实防御性的悲观，它功能非常的多，它可以让我们会想要去主动出击，做很多事情。再回到个人思考的时候，或者是我们自己回到我们个人思考的时候，你会不会发现，其实我还蛮悲观的哦。我虽然考试考得不错，但其实我过程中我只是很担心我考不好，所以我做了很多的努力。所以其实防御性的悲观呢，它是可以把我们的一个效能提得很高很好的一个能力，所以呢，它很常会跟随在某些能力卓越的人，或者是某些表现得不错的人身上，都有这个特质。那这个特质呢，什么时候会出问题？就像刚才阿敏的例子谈到的，最明显的就是身体上面的问题，比方说失眠、焦虑等等。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呢？因为我们长时间会去促使我们的身体要好好的把事情做好，或者是提高我们的专注能力等等的，会比较紧绷，所以呢，对身体来讲其实是一种耗损。随着像阿敏的状态其实是相对复杂的，比方说是双亲的身体，那工作的一个业务的拓展压力等等，其实越来越多的事情是超乎我们每个人的能力的上限，可是我们却不一定会原谅自己做不到那件事。我们可能会要求说，不行呢，我一定要承担过去，爸妈的身体出问题，我要想办法把它治好。那这个业务可能是一个近乎不太可能的任务，我还是要想办法把它达成。但是这些事情，它其实不管换做是谁来做， 都不太可能是可以面面俱到的。那我们故事中的阿敏呢，他是一个非常尽责的人，所以阿敏不断的去要求自己，我要做到，我要撑下去，我不能在这边认输。所以呢，也因为这样子呢，阿敏的身体开始出现一些警讯，来提醒阿敏，哎，是不是应该好好休息一下？而这个故事的背后呢，其实阿敏是累倒的嘛。那么，哎，我们可能会问，怎么办呢？是不是应该把防御性的悲观抽掉或者干嘛？其实呢，在心理学上呢，我们有蛮多的不一样的做法。不会是把防御性的悲观抽掉，因为其实防御性悲观算是我们一个很好的伙伴嘛。他只是不知道，哎，我的停损点要停在哪边，或者是哎，我的身体的主人，我自己可以撑到什么地步？这个时候，我们反而会回头来看，怎么去照顾好自己，怎么去调整自己内心那个100分的想法，还有去感受身边的人能不能来给我们一些协助，来帮我们充能。最后呢，我们也会蛮常去鼓励，好好的疼惜自己，把自己也当成一种人生最重要的责任。那这样子呢，其实可以让我们把一些能量来用来照顾自己，或者是让自己感到舒服一点。可是，如果回到防御性悲观的人的想法身上，其实不太容易嘛。因为我们就会想说，哎，怎么可以这样子啊？怎么可以给别人添麻烦？怎么可以让身边人担心？身边人会怎么看我？会不会觉得我做不好，或者是很弱啊？甚至，哎呀，好不好意思哦，怎么可以让别人来帮我的忙？这时候，有时候我们会去鼓励思考看看，我们身边的人呢，其实是非常的会感谢一个这样的一个尽责跟付出，但会不会有的时候，或许啊，我们做了太多，反而让身边的我们深爱的人，比方说我们的伴侣啊，我们的父母啊，我们的孩子，失去了一个可以自己思考或者是成长的机会，或许我们可以把一些事情，用一个信任的一个想法，或者一个信任，或者一个珍惜家人态度，让身边人去，帮自己分担一些事情，也可以去感受到，哦，我们是一个群体，我们是一群互相关心很珍惜彼此的、很珍爱的人，在遇到了这些难题，我们可以一起成长。那不一定是要由阿敏自己一个人撑住，也能在这个分享一些责任出去的过程当中呢，去感受自己新的一个100分的定位，或者甚至不一定要100分嘛，甚至哎，其实我觉得考的90分啊，95分，其实就已经很好了，甚至有的时候60分就好了，也不错嘛，哈、哦。有时候会不会追求100分的同时，我们就失去了100分呢？那今天的一个简短的关于阿明小故事的一个讨论呢，可能就到这边。我们今天这一集的便利贴主要贴什么呢？对于100分魔咒，哎，要怎么破除100分魔咒这件事情，那我们就贴了3点。那第一点呢，100分的态度，那说不定就是我们最好的答案哦。那第二点呢，过度的努力可能会剥夺他人成长机会哦。那最重要的一点，第三点。好好的疼惜自己，也是我们人生中最重要的责任之一哦。好的，那如果说呢，你有对于哎像阿明这样对自己非常的严格、非常的尽责，那听完这一集，想到说有没有什么便利贴可以送给我自己，或者是送给我们身边的好朋友，甚至送给一样的听众朋友呢？也欢迎你在留言下写出你认为说，在一个100分魔咒里面，我们可以贴什么样的便利贴，一起分享给有缘的朋友们。好，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，也谢谢大家的收听，各位，拜拜。